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立信读报在午间，明年就去晚9点。话里话外，年年见。恭祝各位多挣钱啊，多挣钱。对了，这是国家和社会对于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啊，这个为社会为国家出力的劳动者应当的报偿。多挣钱可不是坏事啊，这个您记住了。这个道理呢，应该是说出来大伙儿都明白，个别人不太懂。其实个别人是装不懂，他自个儿那估值都上亿了，他能不懂吗？哈哈。对对对，他是不乐意别人挣钱，但是呢挡不住自个儿挣。哦，对对对，多挣钱为社会多做贡献就应当多挣钱。哎，咱们这个社会对于努力奋斗的、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得支持和表彰。那当然，咱们拒绝的是什么呢？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君莫取。但是呢，不代表咱们鄙视金钱和成功的创业者。还这么告诉您，人民多挣钱，国家有实力。哎，打这个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育咱们，打个比方，这怎么说这个事儿呢？你看，这个大河有水，小河满。啊哈，小河没水，大河干。哎，这是相辅相成的。国家经济发展，国民财富增加，国力才增强。要不然您以为那全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打哪儿来的呀？那不是大家这个广大人民群众两只手干出来的吗？靠在网上骂街来得了吗？来不了。哎，所以说呢，这一上来两大倡议啊，这个赶到这个年根儿了。这头几天呢有这个讲话叫团结日啊，世界团结日。哎，世界那是应该团结，但是要想让世界团结，先得国家团结，先得咱们老百姓之间团结。哎，团结起来，首先共抗疫情啊，这个互相彼此守望相助，共同建立起防范这个疫情的屏障，而不是呢互相踩过，就利用这个疫情拿这个说事儿，互相鄙视，那这就不是团结了。不团结啊，这就是防疫的大忌讳。别哪儿出点什么病例呀，好，撇是辣嘴不够他那儿啊，那儿拽咧子的，这就不好了。哎，包括对患者病例什么之类的，哟，你看他去那个地方，耶，他还去那儿了呢，关您什么事儿啊？对呀，所以说呀，守望相助，团结防疫，这是头一个团结。二一个呢，咱们大伙儿啊，共同团结起来， 抵制网络不法行为以及种种的乱象。还是那句话，别甘当不明真相的群众，嘿嘿，这不露脸啊哈。你看咱们支持的是什么，你甭管是网络还是现实当中支持的是什么，弘扬正气，但不是以弘扬正气为名宣泄个人的不满和戾气。哼，我就瞧不上他。嗯，为什么呀？招你惹你了？你认识他吗？我认识他呀，但是他不认识我呀。哎，谁让他那么有钱来着？您这是一种心态的扭曲心理。哎，只要是啊，哎，这主啊不错啊，看人这生意做挺好啊，哟，怎么该着他占着房躺着地儿啊？哼，这一定不是好来的啊，这种心理，这个太要不得了。把世界饶世界都看成粪坑的人啊，他自己多半在坑里呢。嗯，哼，哎，觉着这满世界都是坏人的人，哎，可能自个儿就不正。哼，靠抓别人小辫子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网上有啊，那就是流氓行为，共同来抵制网络流氓。啊，那位说了，这个怎么解释呢？有个词汇叫 PUA 啊，这其实是一个组合词儿，英文呢它这是一个简称啊，实际上翻译成中文就是用迷信对这个受害人进行精神控制。哎，您听出点意思来了，这就离犯法不远了啊。当然这个有专指，但是咱们这儿呢泛指。因为什么呢？他这专指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受害人是女性啊，这个有，哎，这个有类似的案例，俩人谈恋爱时间长了之后，这男的就用这个 PUA 啊精神控制这女的，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否则的话我告诉你说你找倒霉，这就叫 PUA， 这是一种残害妇女违反法律的事情，精神控制啊。对了，严重的话那这个那就得判刑了啊。但是有一个泛指，网上生活当中类似的有啊，不也不只是谈恋爱搞对象男的用这方法 PUA 女的是吗？啊，那推销的那个啊，办点什么养生讲座的也是 PUA 大爷大妈，有吧？网上那电信什么什么诈骗之类的，告诉你说啊，告诉你说你犯事儿了，哎，赶紧给我转钱，这个一样，这一样是精神控制 PUA 网络流氓行为啊。哈，这种行为啊，告诉您说啊，一般人他是没什么效果的，像您这样的啊，哈哈，脑子很清楚，他这个针对的就是专门针对一部分，刚才说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啊。什么叫不明真相？说什么他都信，哎，歪门邪道一说就信，呵，正经的话一句不听，管那个去呢，不听什么电台电视台，我不行，不可信啊，谁可信？骗子。嗯，你看这不是 PUA 是什么呀？哎，还有一种人呢，对自己身边的人啊事儿啊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需要咱们老百姓来关心的啊，简单说吧，12345，哎，对，人家关心什么那就是老百姓关心什么。但是有这么一部分人啊，他不关心这个，嗨，这鸡毛蒜皮这事儿，嗨，你这个什么修个桥补个路啊，哎呦呵，这个城市建设管理，这都太小了，小小不言，哎呀，我真是顾不上这个，哎呀，胸怀天下，哎，胸怀天下，是吧，站在光明桥胸怀天下，哟，那儿啊，哎呦呵呵，哎，您下来吧，那是机动车道啊，嗨，管那个去呢，关心大事儿啊，哎呦呵， 好，食堂里头，嘿，点根烟，哎，哎呀，呵，来碗豆浆，弄根油条，嗯，一聊得聊到下午四五点钟，好嘛。这食堂大师傅都受不了了，哎，外选，你们什么时候收摊啊？我们得关门了呀。嗯，啊，是这样的，哎，就这种人，哎呀，这心里头，哎呀，关心的呀，那都是国务院呐，啊，国防部啊，呵，总参，哎，航天院，哎呀，哦，啊，都是人家的业务，哎，是吧？给他身将校泥，他就敢上去指挥千军万马，哎，他凭这个，他不行啊，哎，笃信的是简单逻辑，这种人最容易被 PUA 了。什么叫简单逻辑？就那个小人书，您知道吧？哎，小人书里那好人坏人那标准，用这个简单化的来衡量复杂多变的大千世界。其实小人书呢，也不都是简单的啊。你看那个咱们小时候看那三国那小人书，我跟你说，有的那个段落啊，当然也是得看那个原文原著。小孩嘛，看这小人书，很多人跟我反映，小时候看三国有那小人书啊，看一遍看不懂，又没明白怎么他这样啊，啊，这个，哎呦，这马腾啊，西凉马腾是吧？西凉马腾和马化腾什么关系啊？嗯，那位说您那您这书看走进了，哎，对，就是他那里头反映的历史啊，包括那个古人的那个思维方式啊，你真是未必能真懂啊，那个，很复杂，就说明什么呢？反映出咱们这个社会世界的复杂。但是简单逻辑呢，不接啊，你这个刘关张好人，曹操白脸的坏人啊，这也是受了京剧的影响。对，上那个看那戏台上那人，哎，这人勾一白脸，你看什么人勾白脸？曹操、严嵩，这都白脸吧？还有那个二进宫那李良，坏人呢？你多咱看包公勾的是白脸啊，黑脸，哎，好人，啊，这个关公大红脸，好人，哎，这就是啊，这个忽略了世界的复杂性。哎，你这个没有辩证的、全面的、客观的、准确的把握事实啊，是这个咱老百姓啊，这个其实也不要紧，但是呢，他自个儿他难受，对社会没有影响啊，他跟家里头呵，哎呀，跺着脚骂街啊，逮谁骂谁，这个对社会没影响，对他老伴儿有影响。是吗？老伴儿都得心脏病了啊，哦，就这种的，咱就说啊，这个不要被网络上这种套路，网络上非常的复杂，环境很复杂，哎，咱们得擦亮眼睛啊，各种各样的骗局咱都得识破了，那才行啊，是不是啊？共同来维护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啊，这个我是立新，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直接就能够方便的收听北京电台广播节目。同时呢，听听这个之上呢，还有话里话外的聊天室，啊，这是个虚拟的，您在网上找不着，就是在手机上，哎，它这个叫 APP 啊，音频客户端，点进去呢，这就能找着话里话外聊天室，欢迎您来。啊，不仅是今年，明年也欢迎。明年咱们节目改在晚上的9:10了，那时候同样有聊天室。啊，到那时候咱就是夜宵了。啊，嘿嘿，对。同时呢，既然您用手机听广播呢，不妨直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说呀，为什么说这网上套路多？哎呀，真把一个完全不认识，这是头些日子啊，这个事情啊，这南方的事情，哎，这个有一位啊，史师傅，这史师傅是个老实人，就工地里头干活啊，穿那个他们那个工服，戴着那安全帽的，哎，那个老师傅 在工地干活。哎，这你说他没有的事儿啊？好，这就是无妄之灾，让一个啊一个闲人是吧，让一个闲妇，闲妇啊，闲的乌鸡六兽的一妇女，嗨，让他给坑了。哎呀，那位说这史师傅这跟这妇女不认识，根本就不认识。不仅仅是史师傅不认识这妇女，这妇女啊也不认识史师傅。那他干嘛了？史师傅不在工地上班吗？哎，那天说干着干着活，哎呦，坏了，内急，人有三急，赶紧得出去。工地里头没有那个卫生间，他出这工地啊，对面马路对过上洗手间上厕所。哎，就这功夫，你说这不是没有的事儿吗？就过个马路，好，让这位贤妇给拍了一段视频。这女的好像是在车里待着，真闲呐！啊，现在真有这人闲的呀！哎呀，真没点什么正事儿可干了。哎呦，就在网上造谣生事儿吧！哎呀哈，哎呀，这真是啊！这种人为什么他干这事情？他成本低，几乎没成本，尤其在网上我拍段视频，哎，你又说什么了？哎，你看你又说什么了啊，给你来个掐头去尾，不要当件儿。那就不剩什么了，咱就给剪接剪接啊，给拼接，对接对接啊，然后本儿给你发到网上。这就得接下来的活啊，就得看这个不明真相群众了。你说别老提这词儿了，是啊，这不是好词儿啊。群众是好词儿，群众没毛病，您倒是得明白真相啊。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那你转发干嘛呀？啊，这不能转发吗？你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呀？就这事儿，我就举这个例子啊。就这史师傅，过个马路上一回洗手间，这女的坐在这个车里头，看见外头呀。嘿，出了个老师傅，戴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到马路对面。哎，来吧，看我的！拿起手机给录了一段视频。你说他，你这真是缺德都没法来形容这人了，招你惹你了，他都不认识人家。哎，拍这个啊，因为这史师傅他内急，他着急呀，过马路他噔噔噔噔一溜小跑。显着很着急的样子，这女的发的网上，这段视频看不出什么来，她在底下加了一段注释，啊，看看，这人，哎呀，你看这岁数还干这种事儿，哎呦，这牙碜的很，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着急忙慌的过马路吗？啊，她是去见网友，哎呦，俩人都聊了半年了，哎呦，这儿奔现去了，哎呀，接下来的就别聊了，哎呦，哎，行了，好家伙，这个史娘子知道之后，这可不答应了。史娘子，啊，这不是史师傅吗？史师傅的太太，啊，史太，史娘子，呵，包括儿子，哎呀。娘俩在网上一看，因为有人跟他们说了，去看看去吧。好家伙，你们家老头，哎呀，这把年纪了，这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有钱人也不能干这事儿啊。这，嘿，这人老心不老，哟，看不出来啊，你们家老史还有这手的呀。这个，就是一这么串着闲话。行了，史娘子这火腾上来了。好小子啊，你可够可以的你啊，老跟我说上班加班，呵，回不来感觉，哎呀哈，外头有网友，嘿，好家伙，你这安了外宅了，你这事完不了了，儿子也不答应啊。哎呦，爸爸呀，你怎么干这个事儿啊？你说你这个，你打自个儿的脸不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老不要脸的，这也够可以的了。你说你我这个，他我刚工作呀，身边的那 街坊四邻什么之类的，那人家那个正给我介绍对象呢，我这还有新的工作呢，我这嘿，这我这脸往哪搁？得，回到家里，史师傅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天高高兴兴的，哎，说这个今天歇班啊，打了二两酒，哎，切了半斤肉，嘿，哼着小曲儿回家了。好，还想说吃饭喝酒，想得美。史娘子一抬手，咵嚓，桌子皱了。这儿子一瞪眼，告诉你说啊，爸爸，你要这样的话，我就不认你是我的亲爹，断绝父子关系。哎，今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家里面这日子没法过了，吵的呀。为什么史师傅觉得冤我，招谁惹谁了？干嘛呀？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我怎么了？最后这家里人吵架，这个大伙儿都明白，讲不出理来，尤其是这气头上，呵，哎呀，什么难听话都说。这个时候你要坐下，心平气和，把这事儿这个捋一遍啊，这还好，好家伙，都打完了，行了。老两口子谁不理谁了，史娘子说了，走出去，甭跟家里睡觉啊，我们这儿没你的，没有你地方啊，就找你那个，你外头那个，啊，是不是啊，去找你啊，找你们家那潘娘子去，潘娘子啊。对了，你姓史是吧？啊，我以为你姓西门呢。嗨，呵，说话这难听。史师傅说你不是，你骂人，你不能骂我，我骂你怎么了？走，出去。好，行了，气头上。最后好容易，这就算是啊，等到双方气儿消了，把这事儿一捋，怎么回事啊？你看看网上一看，哎呀，说这段开始史师傅都没想起来，我这干嘛去了？这视频里头拍我说是，啊，这个。什么什么见什么啊，什么网友，我哪有这事儿，我是我过马路呢，哦，想起来了，我上厕所去了，这才算整明白。所以这网络上，哎，讲这个例子，大伙儿都得擦亮眼睛，是不是啊？你想想看，包这个，我跟您说啊，身体健康，身体上有毛病，包括心理上这个有问题，这都是能看出来的。哎，也甭说那个，哎呀，你看这都有了疫情了，这个啊，什么肺炎啊，他都是肺炎，不是，就什么肺炎也都是你感染是有原因的啊啊啊，对啊，你看就有那个嘛，七十三了，哎呦，好家伙，这姓于，嘿，武汉的，湖北武汉于二伯，73，好家伙，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不得了啊！啊，人家生活非常规律，是不是啊？要不然人家怎么得肺病呢？啊，生活规律，哎，特别规律，啊，他每天必然有一项运动，他这个必须得做这个，而且做这个运动就是后来他进医院了，进了医院之后，做手术之前人家还不忘了，哎，今天得。这个运动必须得干，啊，这不行，这个不能耽误。你看，生活很规律，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所以说呢，大夫拒绝给他做手术。嗯，那大夫不对，不，大夫对，大夫怎么对啊？于二伯，肺病，住医院，肺病啊，您记住啊，住了医院了。后来说呢，这个大夫说得给你做手术，啊，手术之前。至少一个星期，这叫静肺。哎，大夫说了啊，静肺大概你什么意思？你应该明白。哎，这里头别交代了，你之前你那肺不静，哪个静？干净那静。大夫怎么这么说话？你不是，您琢磨琢磨，他为什么那肺不干净啊？哦，有了坏思想了，坏思想进的是脑子。啊，那什么东西坏的能进肺呢？您琢磨呀。哎，这就是这个于二伯每天必有的很规律的一项运动，多少年坚持啊，风雨无阻啊，不然的话能他能到医院做手术吗？肺的手术， 赶到那天早晨起来做手术嘛，头天人家麻醉师过来交代一下，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哎，这个护士过来回头推您去手术室啊，这个后来这个，但因为他主治医生啊得来看一眼，得亏来看了一眼，进了这个病房之后，大夫都没问于二伯太多的话，提鼻子一闻一扭脸就出去了，这个手术推迟暂时不做了。为什么呀？于二伯做了运动了。什么运动啊？就是拿一根那个小纸棍儿，啊，里头搁那个黄丝丝儿，啊，哎，点着了啊，火柴点着了，嘿，哎呀，这于二伯功夫了得，你别看73了，运足了丹田之气，啪，这一口啊，就那小纸棍儿啊，直接就把那个。过滤嘴就给烧了，好家伙，这一口，哎，抽完一口不行，啊，不够啊，感觉不过瘾，再来一根。好，做手术直跟他说经费，做手术之前就来这个，啊，这个对自己要求严格、很规律的吸烟运动，哎，行了，吸烟那叫运动吗？啊，他于二伯这么认为啊。行了，大夫一看啊，你这手术推迟吧，推迟吧，这不行，这做不了这个啊，你看看，你瞧这事儿闹的，新闻一口清，西安本轮疫情已进入病例报告高峰期，打即日起到西安各火车站乘车需持宫函，私函都不行，嗨，宫函就是公家给开的这个介绍信，北京电动自行车登记可以手机线上办理，线下直接验车领牌子，方便大伙儿。哎，立新读报一点通，听众期待记心中，吹捧老总已成风势，美容美发坏名声。哦，讲的是剃头匠的故事。哎，但是人家可不是一般的剃头的啊，不是啊，不是，好家伙，这买卖大了去了。呵，一个企业家，您这发音错了，是企业家。哎呀，这了不得呀！嘿，企业家，嗯，企业家，对，企业家，企业家创始人。你等会儿，那就得叫那个交警了。嗯，交通肇事，不是不是，创始人。哎呦，大老板，嘿。呵，单位里头那员工写文章歌颂他，哎呀，哎呦，哎呦，歌颂啊，哎呀，跟您说啊，跟您说，就是听他这个下属员工对这个老板的歌颂这套词儿，绝对的，要是有这个，就是有刺痒的啊，或者是有那，哎，这个真是治痱子啊，治痱子啊，你看，哎呀，好好。肉麻呀，您这肉一麻，那可不是痱子就好了吗？刺痒一样啊，你这刺痒，你哎，刺痒挠不着是吧？哎呦，不行，够不着，够不着，没有那痒痒挠，哎，挠不着，没关系。您哎，您听这个，一听这个，呵，哎呀，这浑身上下，嘿，这一肉麻好了。前段时间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个剃头的买卖。啊，对，美容美发嘛，这没别的意思。那您说我去美容美发厅，那我不是说我那我这脑袋可不是剃头去了吗？啊，这没别的意思，很正常啊。啊，您要剃头，您就好好经营这剃头，给人剃好了。哎，就是这个打头嘛，嗯，打头啊，他这买卖在上海，您上海人那个，理发师人跟说，哎，给你这打一打，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我没在上海剃过头。侯先生在上海剃过啊，呵呵，对，呵，这个不止于这家企业啊，哎，不知道您关注到没有？人家说这个有那个人民网上一篇评论，一段时间以来，以这个民企私企为这个典型，其实呢也包括一些其他类型的企业，这我就不多说了啊。啊，单位里头，哎呦，公司里呼，员工吹捧老总，哎呀。呵，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 是吧？那个一种由这个马那儿来的一种气体吗？行了，别说了，哎呀，就拍这个，嚯、哦，这个能拍呀！管这叫公司文化，这叫文化呀！可说呢，说有那下属给领导汇报点事情，要求单膝下跪，单腿打签儿。啊、哦，对了，有那领导那个企业家。啊呵，创始人，呵，跟那儿啊，嘿，会见来宾了，一抬手，这俩手指头一抬，本儿，秘书非常精准的就把这烟就给插到这个手上了，然后啪，火机打着了，哎，特别了解老总的这个心思，抽两口，人家环保是吧？人家知道这东西对肺不好，哎，抽两口，稍微这个手啊一抬。秘书一抬手，唰，把这烟就拿走了。哎呀，无缝对接呀！那说这什么呀？这是可说呢？这个风气啊，这个也这应该算是不正之风了。夸老总吗？是吗？啊，京剧里面有夸老总的啊？是吗？你啊？对，夸老板，是啊，对，杨波夸的也应该是老板啊，他明朝吗？啊，对，那叫夸皇上。哎，行了，抓紧啊，再给各位说两句新闻。北京市规定了啊，电动自行车每次充电不宜超过8小时，您记住这时间点。另外呢，说这个道路停车缴费明年新增补缴环节，什么叫善政？哎，这个考虑到这个用户的这个不同情况的，这个就叫善政。不多聊，感谢各位，接上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明儿见您的。 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Sento di morir, e se io muoio da partigiano